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季彤。今天呢，请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云大夫来给大家介绍脑中风的预防与治疗。周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说到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能够有一些现象能够让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有这个中风的可能。记得您讲了一个英文的那个 FAST 这么一个单词，它的这几个字母就代表了这个能够做的一些事情一些 对测验 测验。您再给简单的再讲一讲这个几个注意的这个测验好不好？ 好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测验方法来测验是不是有脑卒中的发生那么 FAST FAST 那么包含这几个方面， F 就是 face 就是脸，那么我们做的呢是一个微笑的测试，就是让病人呲牙或者做一个微笑的动作，这样的话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是不是对称，比如说有病的一侧一般眼口角呢就不是有动就不动一般有平着或者往下耷了，你只要是一笑的话呢正常的嘴角是往上翘的，如果这样的不对称就表示有问题这是一个微笑测试。 A 呢表示 arm 就是手臂，那么我们做这个测试呢就是让病人两只手平举，不管你是坐着还是躺着，两只手平举坚持15秒钟这样的话呢如果有病的一侧那有可能就在这15秒里面就出现了滑落或者是两上肢举着不对称有一侧会要往下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S 就是 speech 就是语言的测试，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出现说话不清楚大舌头或者是说呢别人讲话他听不明白等等或者完全的不能讲话，那么这都表示有脑卒中的问题出现。那么当出现这三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最后就是 T-time， 这种情况下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立即拨打120或者999送到医院就诊。 这几个字母代表的意思大家呢这回希望您能够记住。那到了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因为您也会接诊这样的病人 对， 那您是不是也会让他们做这些测试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诊断呢？ 我们呢是要给病人做查体，那么检查要比这个细致很多，那么还有眼睛的检查呀其他肢体的感觉运动等等的检查都有，这叫查体。那么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客观的检查血液系统的检查或者呢 CT 甚至核磁的检查等等都要做的。 这是要照 CT， 要照那个叫什么核磁共振什么之类的。 对，这是根据病情的需要。 通过这个拍出来那个片子，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就是里边这个血管它的那些情况，才能最后的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因为如果呢是 CT 的话呢，它就可以首先除外一下出血和梗塞，如果出血的话 CT 就会显示一个高密度，那么我们知道它是有血了，那么如果梗塞的话呢可能当时就是一般几小时或者24小时之内，但是上面没有显影没有什么就是影像 空的， 那么对空的就是说还是一个正常的片子，但是呢这个病人有客观的损伤的证据，就是我们给他做查体发现他有损伤那么通过 CT 呢来除外一下脑出血，因为你拍了出血当时就会显像， 对 那么如果不是出血的话那么我们就按梗塞来考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溶栓，那么要看看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缺血还是真正已经梗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医院是可以急诊做核磁的检查，这样看的会更清楚明了， 这个医院里有相关的专业设备， 对 这个能够查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呢就是治疗